就此不再，满心寒 今日冇听我嘅作品啊，唱歌嘅系 Aaron 郭富城啊，都差唔多有十年咁耐啦。如果冇记错的话咧，呢一首作品咧系佢喺台湾咧翻翻嚟香港推出广东唱片嘅时候咧，第一首正正系佢第一首嘅出道嘅作品嚟嘅。歌名咧叫做《没有你的爱》，属于星期二嘅晚上啊。算是一个天气相当之不错的一个星期二，天气好就算做得攰都好，都可能相对地觉得心情都仲可以。假如日日都是天阴落雨，就算不是很攰，个人都显得没精神，是不是？周慧敏的舊作，近排阿明哥黃耀明都重新演繹過的呢首作品啦。歌名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細細個嘅時候老師已經經常教我哋，有時都要將心比己，或者我哋要體諒下人哋。所以大個嘅時候有時對每當對方可能做一啲嘢令到我唔開心啊，或者做一啲嘢令到我費解、好不滿嘅時候，我都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嘅。話唔定佢唔係有心嘅咧，我話唔定佢做一件咁嘅事出嚟係有佢一個好。个人的原因或者很重要的原因的呢，未必一定的所有东西都是这么表面的。 有时极厌闷天气，换阵风都吹不起， 人就似个沙哑声音的唱机，没法放开你，却又怕与你一起。难道我爱你更多于我自己？谁愿再继续斗气，为了再斗气而伤悲？可不可找到一点转机？无奈我发觉与你的心早枯死，我爱你这句话仿佛空气。我与你这晚尽管于一起，而你有你揣测痴心死，而我有我在想应否爱你。在午夜的你，旧梦里看见更美，无奈却只各自分开一世纪。发觉我白费心机，就算我是爱你，愿意永远也能一起。哦，却怕最后总也是有别离。 其实每一件每一件事发生了之后，我都可以有两个很极端不同的方法去想的。就举回刚才的例子，当有个朋友对你不住的话，你可以想一百个理由，觉得他是一个衰人，你不再理他。反过来你都可以想想，其实他做这件事可能背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像刚才所说，可能有背后的苦衷的。如果给我揀的话，我宁愿帮人想借口好过去憎他。 前鹌鹑背枇杷膏提提你， 时间是晚上8:25，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念前鹌鹑背枇杷膏，止咳化痰好，烟酒过多喉痛声哑，一樽搞掂晒。 人人热定身，燃烧定啲卡路里，因为美食博览2002有大把世界各地美食等紧你啊！到时有好多新产品都以劲底价发售，好似三文鱼 XO 酱、天然豆浆麦片、酥皮黄金粟米月饼、特级罐头包翅，咁多着数仲跑快宝，仲有烹饪示范同埋好多精彩活动，美食博览2002现场超过200多个摊位，15到19号香港会展举行，门票20元，快达票地利店及即场有售。 嚟跟我 Big Bird 读一次 S H E L L shell， 即是蚬壳，又或者是油站咁解。例句，由而家到9月15号，每次喺 Shell 入有满200蚊或以上加10蚊，就可以带我哋成班芝麻街公仔翻屋企噶啦。有我 Big Bird 咧，仲有 Elmo、Ernie、阿 Bird、Oscar 同埋 Cookie Monster， 总共有6个咁多嘅。储齐六款，仲可以免费换一个芝麻街赛车挂袋，再起晒我哋啊！清楚未哟？搞多你一个字啦 ，Q U I C K Quick， 即系快啲咁解，迟早就换晒。 Shell 创意澎湃，自可信赖。 继续是星期二的晚上，再次欢迎你，这里是雷霆881商业一台。开始了今晚的音乐旅程了，晚上8点至10点钟。在雷霆881的直播室当中，有刘慧恒陪着你的，大家好啊。 似这么跟你心中想的相差太多，我不奢望你继续爱或者分开好得多，他只不过刚巧碰到我经过，很久不见请我坐一坐，这句同说是约会过我，或你想到太过多，或是天意令大家都痛心，这一夜我没有热吻，没有和他相拥伤你心、哦、跨过一个世纪就为一晚没法再一起，你这么易放弃，日后再牵手怎爱起，胡乱猜测说是爱吗，而或轻掉诱惑在怕，害怕愿望逐渐被火化，不可信任我吗，难道放任我自己呀，原谅我令你担心，即使我没有做得差，不可信任我吗，难道放任我自己叫勇敢，原谅我令你担心，即使我没有做得差， 没错，他是苏永康，都令大家担心了好一段日子了，直到他今个晚上终会回来香港，随着这件事的结束，大家都可以将之慢慢淡忘，所以他的作品今天叫做原谅我令你担心，一瞬间在8点半钟过后将会出现落入凡间的天使的。 怡人生六味巴丸固本补肾强腰健身，为你减轻疲劳，随时都可以保持最佳状态。 晚上8点半， 怡人生天然为本，科研为证，全面关心你健康。 雷霆881商业一台新闻报道， 一由余敬报道新闻。九龙机铁站上盖一个地盘，下午4点几发生工业意外，6个工人在55楼外墙维修棚架的时候，棚架突然间松脱，他们跌落52楼平台受伤，6个人送院救治，其中2个人情况严重，3个人是稳定，1个人呼吁之后经已出院。沙田元洲各居屋短桩案，2个涉案的桩柱工程分判商前董事因为使用不合规格的桩柱被廉署拘控，今日在高等法院被裁定串谋诈骗房委会罪名成立，押后到下个月3号判刑，同同案另一个被告一并处理。警方在铜锣湾倒破个专门垃圾买卖旧手提电话店铺和小贩的集团，拘捕了3个男人。警方较早前接获投诉，指有人向启超道售卖旧手提电话的店铺和小贩垃圾1000蚊的保护费，于是派出一个探员假扮搜救 收救手提电话的小贩。到今日中午，三个男人恐吓警员不要在那里营业，并且殴打他。在场埋伏的警员立即将三人拘捕。内地继续谴责陈水扁鼓吹台独。海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前海协会副会长唐树被话，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言论之后，他本人和台湾当局多度解释和低调处理，辩称所讲的是主权对等论，但依然是十足的台独论调以及分裂主张。北韩政府反对美国的建议，表明不会容许国际人员入境查验核子的设施，并且警告会撤销和美国达成的兴建轻水式核电厂协议。北韩官方说，北韩和美韩在和美国在八年前达成的协议，目前正是处于十字的路口。一节新闻报道完。 不停为声音增值，雷霆八八一商业一台，无限包容。 天气报告由令你放心一点的中雷社赞助播出。 天文台话，华南沿岸地区天气普遍是良好。本港方面，今晚同天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是天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想吃地道特色的食品，中旅台北三日两夜自由行就啱晒你啦！坐港龙航空，酒店住宿连早餐，每位1790元起，牌照号码30273。 徘徊生死之间，感受生命可贵。过来人，打电话嚟留口信。 因为我唔知道，我嗰阵时觉得烧炭系一啲好简单，好似话唔会好痛嘅事啊嘛。咁但系点知原来咁辛苦。即系要去到死嗰刻先觉得啊，原来生存好好咯，觉得其实应该留低咯。我根本就唔应该谂自杀嘅。 雍正精何国梁，今晚12点至1点，1872881危险人物留言专线。 冇嘢系解决唔到嘅。 咦，你去丰泽做咩啊？ 去找我的电脑对象，就是这部了 Pachelbel iMedia M8199TDW。 Intel P4 1.9GB 256MB RAM DVD 和 CD Writer 15寸原厂 LCD， 预载埋25套软件，只卖11988。 令我心动的不单止咁啊，电视接收卡、有型的重低音喇叭、Epson Printer 全部送晒俾我啊！ 咦，加埋成2000多元，买得过喎、 啊？咁仲唔快啲嚟丰泽找你的心动对象？详情可电2833099。 你有冇试过搭错车嘅滋味呢？ 其实对于啲散户嚟讲，呢啲恶货嚟，都未跟得切嚟，都搵紧位上车，你就已经洗仓。 最弊咧就系话啲基金咧财雄势大啊，一个扫上嚟嗰阵时候，不计价咧可以扫好快，扫20-30%，两三日咁就完成自己个deal之后咧，佢又好快要落车，俾人哋上咗车之后，原来发觉咧尾站嘅，佢自己咧原来咧全部系好急好急落晒车，剩翻咧入散户嘅架车入边，都唔知道个目的地去到边。 自强不息，教你做个精明投资者，人生交叉盘，陈永禄、曾志。英陈慧仪主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至3点，由永隆银行联合赞助播出。 时间是晚上8点35分，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新马旅游东京5天团，玩尽迪士尼海洋，任食 shabu shabu 都是5499起，快啲嚟新马旅游报名啦！牌照号码30196。 长时间在高噪音的环境工作，内耳的神经细胞就会被破坏，这些细胞一旦死亡就不能够再生，听力就会受到永久性的损害，职业性失聪是无法医治的，预防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不幸因受雇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引致失聪的话，就可以申请补偿了。请联络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电话27231288，查询详情。 加德士为全港听众注入理想原动力，全程推动落入凡间的天使广播剧。 未放低这个星球，天黑了我没有飞走，七种最是接近雷鸣登白昼，凡间的天使爱从未悔疚， 陪你去走，睇树下荡千秋，战胜积雪渐厚，便会有点成就，前去吧我放手，你先靠走。 开心事嚟噶咩？点解啲人咁中意闹交、互不信任，搞到全家人都唔开心呢？ 落入凡间的天使广播剧。 第七回信任工程下集。 昨晚就讲到阿光见到老婆阿好日日都落楼去找一个叫做黄医师的人，于是疑心渐起，粗衣渐浓。天使阿蓝见到松光日日愁眉心锁咁，当然决意要帮帮佢啦。谁不知将黄医师同松光摆埋一起三口露面咁讲清楚嘅时候，反而令大家误会加深，因为原来黄医师咧系一个哇又英俊又高大又靓仔嘅中年有型中医师。松光见到就更加坚信阿好啦，就同黄医师系有一啲唔见得光嘅事，于是三人就喺街度嗌起交上嚟啦。但是当本来理直气壮的松光见到阿好的样子，他就开始迟疑了。阿好今次嬲的样子很明显跟平时是不同的，眼神当中不单只有怒气，还有一种倔强在里面。平时笑意盈盈的好突然地令到阿光开始怀疑自己。可惜到阿光发现那时候，阿好已经很嬲地回了家了。 二个翘埋双手，坐晒喺度等人喂啊！ 家姐啊，今晚屋企打风啊！ 嚟啦嚟啦！ 喂，你知唔知道发生咩事啫？ 唔知道啊，总之就打紧大风啦。食完饭啊，我谂要翻房避避风头啊。 究竟你哋有冇人嚟帮手噶？ 嚟啦嚟啦！ 哎，我买咗叉烧翻嚟加餸啦。 妈咪打紧风。 老婆加料啊， 里面有碟啊。 老婆啊，唔好咁啦，吓亲啲细路噶。 我就吓亲啲细路，你呢？你就吓亲成条村嘅人啊。 老婆啊，我知系我唔啱，对唔住咯。 以后啊，我都唔使去买餸噶啦，你同埋啲细路自己去买咯。 妈咪，我唔识买餸噶。 你啊，你啊，叫你阿爸谂掂佢啊。 老婆啊，都唔关啲细路事，你唔好咁啦。 咁你今日喺人哋铺头度啊，大吵大闹，又关唔关我事啊？ 系我错，我知我怪错好人啊，系我唔啱。 香松光，我估唔到我同你生咗四个仔女啊，你竟然怀疑我同黄医师？ 啊，系我乱谂嘢，老婆，我都系紧张你啫，我以后都唔会咁噶啦。 紧张？咁我以后留喺屋企，一步都唔出去咯。咁你唔使紧张啦。 老婆啊，你想我点啫？我已经讲咗对唔住啦。 对唔住，依家成条村啊，啲三姑六婆都知道啊。我以后啊，行亲出街都俾人笑啊。 我已经讲咗对唔住啦，你究竟想我点啊？ 家嫂，有饭食未啊？ 有啦，老爷。喂啊，你哋几只嘢啊，快啲过嚟帮手开饭啊！ 喂，阿兰啊，啲风打到过嚟啦，点算啊？ 等我想下先。啊，得咗。 诶，点解有本相簿喺度嘅？ 爷爷啊，呢个边个嚟噶？ 呢个咪松光，呢个咪阿美好咯。 哇，妈咪好靓啊！佢哋喺度做咩啊？ 嗰日咪佢哋结婚咯。 乜嘢叫做结婚啊？ 结婚啊？咪两个人互相信任对方，就算将来的情况几咁坏，都会一起面对，一起去度过啦。 咁点解佢哋要嗌交啊？ 哦，咁你就要问佢哋啦。 点解你哋嗌交啊？ 吓、啊， 乜你哋唔系结咗婚啦咩？ 咁梗系结咗婚啦。 咁你哋结婚嗰阵时唔系信任对方咩？ 我冇唔信佢啊，系有啲人唔信啫嘛。 或者佢一时唔记得啫。 唔记得信任呢啲嘢点会唔记得噶？ 咩啊？你都会啦。 我几时有啊？ 有，头先爸爸都讲过佢唔会再咁噶啦。 系啊，老婆，我以后咧都唔会咁噶啦。 咁你信唔信佢啊？ 我好肚饿。你哋信唔信？如果你哋就咁倾落去，我副老骨头会饿死。 食饭啦，过嚟。诶， 那个黄医师究竟系咩人嚟嘅呢？ 阿黄医师咧，佢真系好好人。我今日咁对佢咧，佢都冇嬲我。 人哋啊，梗系冇你咁小气啦。 哈哈，阿老婆啊，不如请黄医师翻嚟，当系当系赔罪啊。 甜美得使我太难受，可惜得一对手，捉紧了你没有，从来亦自恋兼爱自由，临到很想吻你时候，我突然没法走，忘掉在这么一个地球，我未曾挽救，为何越来越爱你， 黄医师入嚟坐啊！ 嘿，黄医师随便坐啊，唔使客气，地方屈质啦， 唔使咁客气啦。 我入去炒埋碟菜先，唉，好快有得食噶咋。 黄医师啊，上次咧就真系唔好意思啊，我份人咧就真系 都系一场误会啫。 喂，食得饭啊！ 我三只化骨龙啊，海贤、婉贤、阿仁，三个叫黄医师啦。 黄医师， 哇！黄医师真的好型仔啊，唔怪得阿爸会误会啦。 你唔好乱讲嘢啦。 你哋唔好喺度自知沉沉啦，快啲叫爷爷出嚟食饭啦。 哦，我叫爷爷，爷爷食饭啦。 嚟啦嚟啦， 阿爸，呢位系黄医师啊。 黄医师，咪你咪黄老邪？ 咦，你咪香月生？ 你哋识噶？ 切，识咗好耐噶咯， 何止识啊？ 哈，咁咪好咯，今晚你哋两个咧又可以聚下旧啊！ 黄老邪，你赚我赢咗啦！ 爷爷啊，你讲咩啊？点解我都唔明嘅？ 当年啊，阿黄医师曾经讲过绝不踏足向家半步啊！ 吓，点解啊？ 你自己问下黄医师啦。 香月生，你好嘢， 你好嘢得过你，自己讲过嘅嘢唔算数咩？ 哎呀，老爷啊，咩事啊？ 唔好意思啊，咁多位，我谂我唔可以喺呢度食埋呢餐饭嘅，我走先，唔好意思。 喂，黄医师， 哦，黄医师， 哇，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啱啱先同松光冰释前嫌嘅黄医师，啊，做乜见到爷爷咧就面口都变晒嘅咧吓？咁啊，点解黄医师突然摇身一变，变成咗一个叫做黄老邪嘅人呢？咁啊，佢哋点解会认识嘅咧吓？咁啊，究竟佢哋之间有咩过节咧？咁啊，究竟点解咁多问题嘅咧？如果你想知嘅话咧，记住留意听晚落入凡间的天使啦。 监制郑丹瑞，策划杨素珊，统筹梁远山，执行统筹李慧雅，编剧 Rosa， 制作朱振邦。 声音演出：王杰饰演黄医师，天使阿南饰演天使阿南，郑丹瑞饰演爷爷，黄德全饰演爸爸 ，Rosa 饰演妈妈。Eddie 饰演香卓人，杨美琪饰演香凯贤 ，Carrie 饰演香婉贤。 讲不出的都可给你猜透，令我发觉开不了口。 眼角斜望着我，令我心动，让我心跳，令我失控。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最怕进退不得的迷惘。偶尔遇到遇上，令我失意，让我失控，令我失意。躲于哪处，总是想你，没一处不在。花花世界这么广阔，就算天那样大，画处境怎样坏，但已跨过疆界。 时间是晚上8:51，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乐讯镇咳感冒灵，唔眼瞓，止得咳，有感冒，快食乐讯镇咳感冒灵。 商台制作，声音化文字。 好书可以刺激思维，好书可以解决问题。 边个话？ 智者话，智者系列一套三册，以轻松小故事讲出大意义。 智者心情话，从生活处境出发，人情之中发现道理。 智者笑话，笑住领悟人生智慧。 智者童话最啱小朋友睇，睇晒成套你都可以系智者。 边个话？ 阿蛋话，智者系列现已于各大书局有售。 商台制作系列，制作生活狂热。 沙龙式舒缓肌肉痛楚，沙龙式清凉膏贴日本销量 No.1， 全无药味，伸缩自如，强力持久，清凉疗效渗透肌肉，哦，立即舒缓痛楚。 数，刘伟恒。 刚刚听完咧，又落入凡间的天使嘅第七集啊，一个好趣致嘅家庭啊，仲有一个好得意嘅黄医师。翻翻嚟直播室啦，继续系我行我素嘅节目时间，欢迎你。 我有一个家，有爸爸有妈妈，爸爸是先生，妈妈爱听优雅，花园年华的他们天天不回家，幸福的故事像一幅图画， 介绍过呢首作品嘅，相当之奇趣嘅。千祈唔好以为系啲邓丽君嘅名作啊，或者系啲六七十年啊作品。呢首系2002年嘅新歌嚟嘅，唱歌嘅系杨千嬅。估唔到咧，全新嘅作品咧叫做《金曲当年情》啊。 在某家窗边有个千金，望着上海滩。偷偷 讲紧嘅系另一个故事，唱歌嘅系彭玲，所以佢嘅全新作品啊，今年叫做《上海宝贝》。一阵间翻嚟咧，出现喺《我行我素》当中嘅，除咗我之外，仲有钟镇涛嘅噃。 Acer 有脑大激斗，由 Acer 电脑独家赞助播出。 今个星期 Acer 有脑大激斗嘅热门话题系港文。九铁寻日公布，由下个月2号开始，喺星期一至星期日一星期之内，乘客以八达通每乘搭东铁本地线8次，就可以获得免费搭本地线1次。为咗方便乘客，乘客搭第9次嘅时候，将会自动唔扣除八达通车资，乘客唔需要另行换领免费车票。优惠期为期6个月，但系就唔适用于罗湖同埋马场站。预计60%嘅东铁乘客可以省12.5%嘅车资，九铁就会损失超过1500万嘅收入。不过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郑家富就批评九铁八送一，表面上就好似比十送一着数，但系对于大部分每星期上班6日嘅市民，实际嚟讲就冇乜分别。佢话两铁花心思推出啲华而不实嘅优惠，不如直接减价，更加实惠啦。 Acer 有脑大激斗，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友谊班斋，即时上网报名。 881903.com acer.com.hk。 一年四季都是去澳门的旺季，搭新渡轮过澳门，每小时一班，由尖沙咀中港城出发，梗是顺风顺水了。 晚上9点，现在又遇见贝雷新闻。九龙基铁站上盖一个地盘，下午4点几发生工业意外，6个工人在55楼外墙维修棚架的时候，棚架突然间松脱，他们跌落52楼平台受伤，6个人送院救治，其中2个人情况严重，3个人稳定，1个人呼吁之后惊而出院。地盘的管工说，发现棚架的支撑点曾经被人锯过，相信是其他工人为了方便工作而这样做。沙田元洲各居屋短桩案，2个涉案的桩柱工程分判商前董事因为使用不合规格的桩柱被廉署拘控，今日在高等法院被裁定串谋诈骗房委会罪名成立，押后到下个月3号判刑，同同案另一个被告一并处理。两个被告4年前串谋其他人在兴建沙田元洲阁2栋居屋所使用的36支钻柱，只有4支是符合规格，诈骗房委会1700万元的工程费。警方在铜锣湾倒破一个专门垃圾买卖旧手提电话店铺和小贩的集团，拘捕3个男人。警方较早前接获投诉，指有人向启超道售卖旧手提电话的店铺和小贩勒索1000元的保护费，于是派出一个探员假扮收旧手提电话的小贩。到今日中午，3个男人恐吓警员不要在那里营业，并且殴打他，在场埋伏的警员立即将3人拘捕。摩根士丹利证券行维持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1.8% 的预测，但将本港出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4% 调低到 3.2%。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说，亚洲区的经济主要仍然是以出口来到带动，但预期贸易活动将会减少，亚太区内整体的生产力、消费和投资意欲都会受到影响。预期亚太区今年经济增长是 5.6%， 出年将会由 5.8% 下调到 5.3%。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以定息口的动向，本港时间凌晨2点15分会作出公布，一般预料会维持利率不变。总统乔治布殊的经济幕僚在德州开会，财长奥尼尔重申美国经济正是处于增长的轨道，预期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 3% 至 3.5%。 奥尼尔说，美国经济正在前进，但是处于较慢的阶段。在台北，国民党主席连战和前总统李登辉划清界线，强调李登辉并非他的朋友，又说在前年总统大选期间，坊间盛传李登辉弃连保扁，但李登辉一直无澄清，他感到遗憾。连战又表示，李登辉和陈水扁提出的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都是试探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另一方面，在台北，多个支持两岸统一的团体相继发起示威，抗议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在朝早，百几个民众包围民进党中央党部大楼，他们向陈水扁的图像掟鸡蛋，以及用脚践踏图像，期间一度和警员推撞。 原广东台山体育局长李建阳因为多次挪用公款超过700多万到港澳和在本地是赌博，在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54岁的李建阳去年7月在重庆被捕。另外，原深圳水务局规划建设处处长张广松审批工程招标的时候收受贿款160多万，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11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不停为声音增值，雷霆881商业一台，无限包容。 东方红提醒你，今日爱纤体，亦爱身体。 天气报告。 天文台话，华南沿岸地区天气普遍系良好嘅。本港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都系天晴。依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 东方红纤体清胃丸，中药西研，配合均衡饮食，令你纤瘦啲又健康啲。 今晚搞出的六合彩中奖号码是7号、14号、26号、32号、41号、49号，特别号码是12号。重复一次，中奖号码是7号、14号、26号、32号、41号、49号，特别号码是12号。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中派167万，三奖91注中，每注派4万。 中秋节你会越想越开心，因为在18号下午2点半开始，我们会在青衣城一楼梦幻岛举行爱心满东华之越买越开心月饼慈善义卖。你可以用特惠的价钱买到由圣安娜饼屋赞助的月饼。 到时东华爱心之星陈奕迅还会亲临现场，以行动支持善举。你可以选择将月饼带回家同亲人分享，也可以选择将月饼转赠给东华三院辖下老人院的公公婆婆。 爱心满东华免费医疗服务捐助计划，东华三院雷霆881商业一台合办。 啊，啊， 一时好天，一时落雨，唉，成日变真系麻烦。 黎丰荣记打边炉，价钱几时都系十几年不变，火锅配料碟碟新鲜，鹅粉肠、鲜带子、吊片、鲜虾，碟碟价钱25蚊不变，招牌肥牛都只系80蚊碟。 火锅汤底质素不变，时时都咁好味，尤其系沙爹汤底，好味到连汤底都饮埋。 九龙城侯王道方荣记配料几时都咁新鲜，价钱十几年都不变。 一二三四， 你做乜嘢啊？ 自我增值，提升实力，做个更专业嘅物业管理人员咯。 要增强竞争力，提高服务水准，不如参加物业管理业技能提升计划咧。 物业管理业技能提升计划？ 系啊，课程包括客户服务、督导技巧、管理法规、智能管理、应变处理、职业安全等等。完成课程通过评核之后，仲有证书添嘅。 一二三四， 喂，你又做乜嘢啊？ 走去报名咯。 不如打28361234问。下先啦， 咁多学校招生，边间有注册噶？ 哦，睇下间学校有冇挂学校注册证明书咪知咯。 咁仲要留意啲乜嘢啊？ 要 check 下嗰啲课程同埋每期学费系咪同教育处批嗰张收费证明书嘅资料相同？如果叫你一次过俾晒全年嘅学费就有折头，咁就唔好读啦，费事日后课不对版就攞唔翻啲钱。仲有问题啊？可以打28910088问下教育处啦。 车站结尾，又再叹多口气。看晚报，突然欠缺趣味，太多感觉如废弃，不可放进日记。每天工作沉着气，困闷到死。我不爱俗套，甘于安享我天空。创出璀璨，我不信命数，得失一起难细数，是非不去理，难再忆记，仍继续前望港星，我行我素。 熟悉的小星星，怀着多少苦痛，回看全来自失意的躯壳，可笑是岁月似风，每阵磨灭身心方觉是谁仍给我心感觉，天路地路还有你给我快乐，并非不经不意不觉给我沉默，天变地变还有你真心不变，洗刷旧事旧轮廓，使我夜里不自觉没有寂寞， 嚟到第二个晚上咧，继续咧喺直播室当中咧，就有 B 哥哥钟镇涛同大家倾偈嘅噃。B 哥哥你好， 你好， 把声好型，同埋咧，我觉得好 sexy 啊！你把声 系， 尤其是喺呢个时段咧，譬如话八点零钟咧，我谂揸车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呢把声咧系好令大家咧有一种好 relax 嘅感觉嘅。 知咧，呢个系冇用气嗰阵时就系咁，用气就唔会咁嘥嘅。 嗱，咁琴晚咧就同阿 B 哥哥咧就倾过咧呢个佢点样加入呢个乐坛啦。 系， 其实咧我知道你喺你自己身边都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咁，今晚就想同你倾下你嘅，即系同朋友嘅相处之道啊。其实边个讲你平时点样去对你嘅朋友嘅咧？ 我冇乜特别用咩方式嚟对咩朋友嘅，只系大家真诚相对咯。咁如果能够啱倾嘅，咪倾多两句咯；如果唔啱倾嘅，咪倾少啲咯。但系有阵时有得觉得有啲我就唔怕蚀底嘅，我时时咧就会蚀底少少都冇所谓嘅种嚟嘅。咁但系就唔可以话。即系，譬如我蚀咗底，或者有人占咗少少便宜，咁我知道哦，原来呢个朋友系可能系觉得到个尺度就系到咁多嘅啫，咁就唔可以再深交一啲噶啦，咁咪保持住咁样咯，即系大家冇乜必要反面或者唔高兴，因为我最怕嘅咧就系即系拗气啊，即系同 要计较啊， 计较啊，同埋拗来拗去啊，咁我就觉得几烦下嘅，咁所以宁愿蚀底少少，咁但系如果成日要拗嘅，咁咪变咗做唔到朋友咯。 即系其实都系采取呢、這个即系合则来不合则去，但系最好咧就大家就好来好往。 系啦，好来好往咁就无谓有啲 唔开心嘅嘢发生啦，系啊， 系啊，好无谓嘅，自己又伤身体， 系啊，我觉得嬲系好辛苦噶， 系咯， 流浪去，我带水壶带水，到处寄居山里下，随带泪入睡，为着忘掉那痛我心的女子，她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只因我已犯愿，无穷夜里有她抱拥身躯。 即係通常咧，我哋對待朋友有兩種唔同嘅方法嘅，一種咧就係你會好主動咧去揾朋友嘅，即係譬如你心有啲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快樂都好啦，你都會主動咧會 call 曬所有朋友去同佢傾偈嘅。咁有啲人咧就唔係嘅，佢會咧就係靜靜地咧就等朋友嚟揾佢，佢亦都唔會咧主動去揾人嘅。咁 B 哥哥你係屬於邊一種咧？ 我屬於比較被動啲嘅，咁但如果喺我啲好朋友嚟講咧，就冇乜分被動主動噶啦，即係就平時咧就唔需要特別點樣聯絡嘅，但係咧一有事啊，一需要嗰陣時咧就打電話直接講嗰件事嘅。咁我覺得嗰啲就 即係又唔需要轉彎抹角啊， 唔需要噶啦，比較因為我自己基本上我唔係一個好識講嘢啊、表達啊嘅人嘅。咁如果你講嘢咁講一輪廢話先，然後先達正題啊，咁嗰啲我嗰啲廢話點講咧？我又唔識講，即係嗰啲開場白唔好話廢話啦，係啦，即係我呢一樣嘢唔係我嘅專長嚟嘅。所以变咗我交嘅朋友咧，亦都比较有限制一啲。咁啊，要明白到我先可以同我做朋友噶。如果人哋话啲你直播咁做咩啊，都唔知你想点咁样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嘅方法嚟交朋友咯。同埋有啲朋友特别好嗰啲朋友咧，就唔使讲嘢都明嘅。 系 咁譬如有阵时，譬如有个朋友唔开心啊，咁我去陪佢啊咁。但我安慰乜嘢咧？ 安慰佢乜嘢咧？佢嗰樣嘢大家都知道，或者已經成事實噶啦。咁樣你安慰嚟做乜嘢咧？咁冇用噶，咁咪陪佢咯，大家嚟坐咯。一個人坐點都好過兩個人坐啊嘛。即係兩個人坐點都好過一個人坐啊嘛。咁變咗呢一樣嘢都係一種支持嚟嘅。 嗯，同埋可能好多時都係譬如我哋需要揾朋友幫手啊，大家都明白嗰件事未必真係即刻可以解決到嘅，反而就有個人陪咧，呢樣嘢先最緊要。可能朋友最效用啊，即係可以籠統地咁講，效用最緊要係呢個地方。 係啦， 即係你未必可以，即係你未必 expect 佢可能會講一啲咩哇經濟嘅偉論出嚟，一下可以幫到你嘅。但可能咧，佢出嚟陪下你飲杯嘢啊， 係啊， 度過一個晚上已經好足夠。 係啊，或者聽下你講嘢啊，或者根本就完全唔提你嘅煩嘢啊，就咁樣去就咁就過咗一晚啊。咁有陣時要解決嘅處理嘅，咁你就要真係一定要處理嘅事情。但有啲嘢，尤其是感情上嘅嘢，嗰啲唔係一定話要處理嘅啫。咁咪過咗個時間咪 OK 咯。 朋友，記得那天共你初初見面，同你唱歌夾 band， 合作總不間斷。有爱绝无改变，朋友这一句歌代表心中有线，时间终不再返，未改心中信念。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问有几人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深深记得，实在想念，众多你加一起唱歌，大家一再互勉，同从有爱吗？ 冇錯，第二個晚上咧，請嚟有鐘鎮濤 B 哥哥同我哋傾偈嘅。明天晚上咧，喺九點鐘嘅新聞過後咧，繼續有喺度同大家講下佢嘅心事嘅噃。的而且確咧，係學到嘢噶。尤其是喺嚟緊嘅三四五晚嘅晚上嘅談話當中，你會發現佢教咗我哋好多嘅道理嘅。 關起電腦袋再叫過一天，迷迷糊糊又想起。我想你，你反复说着跟他是注定。I wanna say that I love you 再一次，无论说几遍，但是你永不会听见。还听着游戏不可以再一次，想要忘记一切，却还不。 一首全新的作品是来自这位歌手，其实他是香港人来的。之前也听过他的上台作品叫做 Do You Know， 今次你班一首比较慢一点，也是比较 R&B 味道重一点的作品。唱歌的是方浩文，全新的作品也是由他自己填词的，歌名叫做再一次。 报复我会痛吗？你背叛了我，对骂过，心也乱过，留低的不比失去多。我微微怎能够能等得花开不等结果，是我太过爱你的感觉，放纵了自我换火，自嘲太傻。我未老，内心外表仍旧这样朴素，又再遇上他真心爱我，仍不懂得先知先觉，这份情这份爱留低的只比失去多，害怕错过会永远心痛，吻着你直到疲累，遗忘了那空虚。多么真心我让我让我爱你比我更多，维护你更胜任何人。多么真心我让我让我让我 love you， 你知道 前鹌鹑背枇杷膏，提提你。 时间是晚上9:25，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京都念慈鹌鹑背枇杷膏，止咳化痰好，上服补气养颜，滋润降火。 我哋要肖邦钢琴， 冇问题。 我哋要 Kenny 嘅 saxophone， 冇问题啊。 我哋要阿 Paul 嘅吉他， 都冇问题。 同你琴行做紧夏日大减价，多种优质乐器最低减至半价，购买指定型号货品，仲有长达24个月免息分期，兼有免费礼品送，咁多优惠，仲唔快啲嚟同你琴行买翻件乐器，享受夏日乐趣，分分分！ 西贡白沙湾码头嘅海霸海景海鲜酒家，可能系全港景色最靓嘅酒家。佢哋嘅正宗炭烧烧鹅，传统秘方炮制独一无二，并设有大量车位。想食好嘢，快啲嚟海霸啦！订座电话27196633，系27196633啊！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为本港及国内山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机会，关怀儿童身心发展，令世界变得更灿烂、更光辉。 今个月21号，颜心会会在澳海城二期商场举行非颜展出心连心全港学童义务展发筹款活动。到时除了会有150位专业发型师免费为几千位小朋友剪头发之外，仲有大型展览同摊位。支持创造马拉松剪发纪录的朋友，欢迎致电23366116查询。 飞雁展出心连心全港学童义务展发筹款活动，雁心会主办，雷霆881商业一台全力支持。 雷霆新歌新地带， 对你有一点好感，看两眼始终不。 Hello， 我是 U 赵仲瑜。咁自己第一首嘅派台歌《情急至今》咧，就其实就系首中版嘅情歌嚟嘅。咁里边嘅爱情观咧，就反而同自己好唔同噃。因为咧，佢讲个女仔咧，就对爱情呢样嘢咧，好草率嘅。第一眼可能好中意，之后就原来发觉唔夹咯。咁但系我又觉得呢首歌嘅歌词反而同而家嘅时下嘅年轻人嘅思想好一样喎。第一眼中意，可能之后就发觉原来唔夹嘅。 寂寞，大家吃喝，学习娱乐，并没大事值得发恶。你以为你很凶恶，就当爱情没有收获，但至少找最简单的快乐。和情人嗌交，嗌交不如去街，思念闪亮更伟大。 提议你要留翻啲时间俾自己。 晚上9:30 ，TGC 煤气干衣洗衣机一机过洗连干，帮你悭时间。TGC 加多点新意。 雷霆881商业一台新闻报道。 一由余敬贤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议定息口嘅。